大家好，今天牛医生与狗护士回来又来回我们的节目，多谢阿顺哥在做录音。今天我们食瞓玩屙屌， 系你知瞓。 我告诉大家，年纪大呢，我不知道大家后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任何地方任何地域一攰就瞓得着噶啦。我告诉你，我而家最困扰我人生的咩呢？失眠。 喂，好得意喎！咁你点解你失眠？你知唔知道你可唔可以描述一下失眠嗰个状态系点？ 我话俾你听先啦，我睇匀晒香港嗰啲失眠专科啊，真系边个专科我去睇？佢做咩咧？最高阶嘅手段系咩咧？安眠药。屌你！我食安眠药，我细捻睇你咩？ 唔系嗱，因为失眠有两个状态嘅，一个状态咧就系你去到夜晚，你突然间变得好精神 啊。 另外有些人失眠咧，佢係好攰嘅，佢瞓唔到。 我咪第二個咯。 哦，即係你係個人嘅狀態好攰嘅。 好攰，攰到根本都冧撚低啊！個身體狀況係負荷唔到，所以我成日病啊咁解。因為你個身體狀況負荷唔到，但係你瞓唔到。 喂，我同你都係啊，我都會失眠，但係咧，我描述下我的狀態先啦。我咧大概去到一兩點咁樣啦。我其實按照呢啲時間咧，我就即係晏晝三四點啲時間咧，我就會瞓覺嘅。 係咩？咁突然間一齊瞓啊？ 咁今日而家未瞓啦。咁咧，但係咧，到夜晚咧，一去到一兩點嘅時候咧，我個人會變得好 active 嘅。 咦？咁咪好咯？你可以揾份拆櫃做下喎。 唔係，即係體力就唔好啦。但係咧，好得意喎。好多突然間咧，好多 idea 啊。 譬如話咧，我近排成日思考一啲問題咧。我近排思考點樣可以將啲equipment 將佢收細喺一個細啲嘅 cube 入邊，咁然後咧，咁變咗咧，我可以用少啲嘅力。 係喎，有啲人問拖 cube 有邊個牌子好介紹？ 拖 cube 啊，嗱而家最係咪講影相啊？定係去做其他？ 即係影相。 咁你最多人用梗係 Pelican 啦，咁 Pelican 佢本身係一個防水防火浮， 最大鑊就係硬夾咧，孭起身好撚身。 喂，同埋唔係黐撚線嘅，你邊度孭只夾上個背脊度㗎？同埋佢有個好處喎，企得。咁你譬如影相嘅時候，你要企高一級噶嘛？好多時企高一級。同埋咧，如果你搭車要等嘅時候，你可以坐喺個夾上邊。咁你帶緊一張凳，帶緊一條梯。咁有啲咩仲係防水防火，仲要有型？有啲咩好得過咧？ 冇啦。 係啊，但係佢壞處係咩咧？ 咩啊？ 佢就係似一隻夾。 係啦係啦。 咁人哋會偷啊嘛，係咪先？咁咧，所以咧，即係嗱，你要睇下你行咩方向啦，同埋你係一個咩形象嘅 photographer。即係如果你本身係一個即係影啲嘢咧，其實唔係好講架勢咧，咁撚夾都得啦。即係求其我最中意咧，以前我最中意布夾，我只夾係布嘅，輕快，同埋咧上落樓梯。 最大鑊一樣保護性低啊！ 唔使，咁你入邊可以裝 packing 噶嘛？即係有好多專門係放相機嘅內戰嘅， 踩唔到咧。 咁啊冇人，你影啲嘢唔使擒高擒低得唔得啊？ 人哋會擺嘢上去啊嘛，驚 Pelican 就唔同啦。我因為嗱，我點解咁講咧？因為你知唔知 Pelican 有出音響嗰啲 packing 噶？ 耶！ 哇！屌你老味，防彈都得啊！ 但係我嗱咁睇咯，雖然咪話嗱，唔可以話咧有一種 keep 咧，佢係 for 所有人都係好嘅。因為咧要睇你個性質，你譬如好似我咁樣，我做啲嘢我都唔使充嘅，我又唔需要顧住個 keep 係。我又不會踩上個 keyboard 度嘅。如果我要企嘅時候，有人擔個木箱俾我騎踩上去嘅，咁我唔需要考慮呢啲嘢。咁我咪揀只輕啲嘅 keyboard 咯。咁同埋係有時要睇下你做到咩位啦。你只 keyboard 係自己拉定俾人拉啊？俾人拉買只重啲嘅咯。自己拉梗係買只輕啲嘅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其實講真，我硬 keyboard、軟 keyboard 我都有嘅。我有啲 keyboard 冇碌嘅添。 點咩？點拉？ 等人拉咯。係 咁 賤。咁你同埋你要睇下你自己要 house 幾多 equipment 咯。咁你話所以係好啊，好咧就相對於你個工作嘅。 因為我自己又中意用 Pelican 嘅，因為我自己入邊架餐有一套係用 Pelican 裝，貴咯。 如果你係其實就唔會貴嘅，點解咧？因為咧貴極咧都貴唔過你啲架餐。 咁啊嚇！ 你其實你兩裏邊兩部相機八支鏡啊，加埋都十萬八萬啦。你唔好搞啦，你揾個幾千蚊嘅箱裝佢邊度貴啫？ 咁啊嚇！你咁計咪係咯。 但係如果你諗住喂屌你，然後你最尾拎部傻瓜機嘅。又當手提電話同銀包入去，喂 ，come on， 你唔好用 Pelican 啦，係咪？即係呢啲嘢，所以呢個世界咧，當你思考一個問題嘅時候咧，你必須要咧，相對嘅， 立體一啲， 立體一啲，即係最後就係要睇你荷包有幾錢啦。咁然後你話，喂，我啱啱初哥嚟喎，咁咪單邊布袋開始咯。咁然後你話，喂，唔係喎，我真係要考慮有一隻 keep 喎。咁全世界最輕嘅 keep 就係 Kata，KATA。 係以色列做嘅。咁樣咧，佢拉結裏邊佢係最輕嘅。 保護性 唔高，亦都唔係好低。話放喺一隻結，佢一隻普通嘅結可以保護到嘅size嘅保護量咯嚇。咁但係你就要睇啦。如果你係考慮到佢個安全性嘅話咧，咁Pelican係100%嘅。 啊，呢個係真Pelican 100%。 如果你要考慮輕嘅，你考慮Kater咯。 因為落雨咧，我試過啲架撐咧，因為嗰陣時搬屋咧，落雨，因為嗰次我搬屋真係有啲落雨，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即係裏邊啲電子儀器一定冇事嘅。 咁如果你考慮咧，仲有咩咧？你考慮分順喎。即係你譬如話隻夾裏邊究竟有幾多袋可以攝嘢啊？有冇防盜鎖啊？咁你有時隻夾你自己睇唔住嘅時候咧，你有啲夾咧可以掹條 wire 出嚟綁喺棵樹嗰度噶嘛。咁有啲咁咪買 low 鋪咯。咁其實隻夾咧喺個 market 咧。同一樣類型的產品好少有兩隻嘅，佢擺得出嚟咧，肯定係會有。喂，你唔使擺低咪得咯。 唔緊要，揸住。 即係你肯定係佢個產品咧，中間肯定係有啲特徵，係令到佢同人哋唔同嘅。咁你自己要好好研究，價錢差唔多。 明白。好得，多即係回應咗呢個網友。 咁然後我哋講下瞓嘅問題啦。咁我好得意喎，去到夜晚咧嘅時候咧，我諗嘢特別 active。 你知唔知點解會咁？ 點解咧？ 心理學裏面有一個講法，點解啲人咧夜晚黑，尤其細路仔嚇，有啲年青人係咁噶，佢夜晚黑特別精神，個 idea 特別多，特別專注。咁點解咧？因為我哋動物呢、這個，即係人類呢個 cycle 好得意啊！有啲人日頭因為需要應酬人哋，或者需要應酬某一啲，好似你咁，日頭啲電話好忙噶。 係，我係啊。 因為你唔係日頭，你日頭嘅時間，你會分配咗好多份俾人哋。夜晚才是你自己的專注時間，所以一些人夜晚黑會特別多 idea， 就是他知道夜晚黑的時間是屬於我的，我自己的，很獨立的，所以有些人夜晚黑特別精神，特別喜歡看書，原因就是他知道這段時間是屬於他的，所以他就會在這段時間裡面特別專注。日頭的時間為什麼他需要睡覺呢？就是因為他知道那個餅要分給別人，他將個睡覺的時間在潛意識裡面已經放在日頭了。因為他知道夜晚黑才是自己做事最精鋭的時候，因為那段時間完全屬於 咁都合理喎。但是我講一樣嘢咧，嗱，即係大家你一定會屌鳩我戇鳩嘅，不過冇所謂啦嚇。嗰時候風水師點講咧？風水師咧就係話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嗱，其實咧我講一啲好簡單嘅風水觀點啦。佢就將呢個世界分做金木水火土嘅。咁然後咧根據咧12個時辰啦，就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啦。咁裏邊咧就會分布喺譬如話甲月就係火，甲月就係木，就係陰木陽木。然後咁樣咧因為咧我個你然後咧每日咧個十二個時辰咧就會跟住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咁樣 loop 緊嘅。而你自己咧本身因為你自己又會有一個屬性噶嘛，而你嗰個屬性咧會同喺嗰個時候咧你會 active 得特別好啲嘅。咁我就係夜晚出生嘅細路仔嚟嘅。咁有啲風水佬就話：哦，如果你夜晚出世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咧，你夜晚個人係會精神啲嘅咯。咁啊，呢啲大家放嚟參考啦。 即係真正有理論論調，即係生一啲即係嗰、那個合理啲嘅，就係頭先嗰個解釋。你因為你知道夜晚個時間屬於你。 咁但係好慘啊！即係咧，譬如話我會搞到有時四五點先瞓啦。 我又 係。咁四五點就開始瞓，咁但係好彩就係、是。嗱、啊，即係呢啲就注定老闆命啊，冇計啊！即係我係一定翻唔到工嘅。點解咧？我要瞓到十一點先起身嘅。咁有啲人覺得哇，屌你咁撚難嘅，成日啲客咧，而家咧就等我咧個 WhatsApp 顯示我 check 過第一次咧嘅時候咧，先至夠膽打電話俾我嘅。咁樣咧就我要十一點鐘先起身啦。咁我所以保持住每日我都夠瞓嘅。係。係咯，咁樣。 我個情況就慘啦，失眠。失眠咧係一個好悲劇嘅狀態嚟。話說咧，我睇過好多失眠專家啊，咁有一個失眠專家介紹我睇啲催眠專家啦。催眠專家同 係咪含住你條燒咧，係咁催咧？ 屌你老味！如果係咁嘅咧，我就真係睇多兩次啊！最弊唔撚係，你都同你講埋啲嘢鳩噏二四六。之後佢有一個心理醫生仲搞笑，佢又同我講：阿狗啊，不如咁啦，你試下咧工作方面調節下，譬如你唔工作會唔會瞓，即係瞓得好啲啊？我啊同佢講，我話阿醫生啊。你講的嘢真係好合理，不過就好唔合乎邏輯。 如果我唔做嘢，我有咩錢嚟睇你咧？你而家收緊幾千蚊一個鐘頭嘅第一。第二樣嘢，我都知阿媽係女性嚟嘅，即係人類嘅哺乳類動物，阿媽都係一個女性嘅。我唔做嘢一定瞓到。咁咧佢咪屌你閪有閪面咯？我都知阿媽係女人啦，唔做嘢冇壓力我都瞓到啦。你都戇柒鳩嘅，等於我一日，我琴日聽收音機，收音機講咩咧？大家請注意勞工安全。當你喺工作裏面重複做一個動作嘅時候，就需要有休息時間。我真係想打電話上電台，邊個閪佬錄嘅呢段嘢？老細俾錢你，梗係叫你重複做一啲嘢啦，唔使重複，我使撚俾錢請你做啊？你都戇撚鳩嘅，真係要屌個老母嚟唔切啊！辭工啊，我梗係瞓得著啦。我啊，日日攬住啊多波野結衣啊，日日攬住啊星野阿尼啊，屌撚完閪，屌屎忽吹完燒啊！我瞓撚到夜晏晝十一點我先起身啦，之後夜晚十點瞓，你都黐鳩線嘅，你講啲嘢都唔合理嘅、啊。 但係就咁喎、啊，你呢種講法咧又唔完全喎、啊，鳩線。啊？點解咧？因為咧，你都知啊，我識個朋友啦，阿公子哥啦。阿公子哥啊失眠啊。咁咧，但係咧， 公子哥佢失眠嘅原因，我陣間先講。 因為咧，其實咧，有啲人咧，佢如果日日咧冇乜嘢做咧，喺屋企按撚柒鳩咁樣咧，然後咧個腦咧，諗咗好多大而無當，即係大而無當嘅意思係嗰樣嘢好大，但係咧佢係唔合乎呢個社會嘅常規，係咁嘅意思啊。咁樣咧，你個人就好容易瞓唔著噶喎，所以唔係話唔使做嗰啲人咧，唔使做咧。其實同埋我識好多朋友，佢都係唔使做嘅，佢都係會失眠。 唔撚係啊嘛！第一，阿公子哥點解失眠咧？佢因為要面啊，佢做嘢嘅原因就係要同人哋證明俾人哋聽，我有個咁嘅存在價值同埋一個面子喺度。公子哥係要面對住一班群眾，俾一個台階佢先生存到嘅人嚟嘅，所以公子哥冇嘢做，佢一定瞓唔著。第一。第二樣嘢，你有啲老友點解瞓唔著？佢越諗越多嗰樣嘢，梗係瞓唔著啦。大佬，我真係有壓力先瞓唔著啊嘛。 喂，其實咧好得意嘅，所以咧你見到咧有啲人咧，佢係佢對嗱，好似我太太咁樣，佢就好得意嘅，佢做嘅嘢一啲壓力都唔使啦，壓力都唔使啦。但佢翻到屋企好似屙屎咁樣咧， 識得打掣咁樣樣。 好似打掣㗎。 係啊，寶寶龍咪係咯，屌你好似打掣咁一打瞓著㗎啦。 唔講公司嘢，亦都唔記得公司嘢。聽日翻到公司咧，個毛先開翻咯。喂，我覺得好好啊。佢 有啲呢啲人我唔係 啊。佢翻到去嘅時候咧，就自然喺張梳化度自己瞓著咗。 係啊，好撚醒啊！呢啲 佢好撚勁啊！即係咧，食好住好瞓好，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 阿寶寶龍咪係咯，食好住好瞓好，屌你老味！哇，真係好似打掣咁一打著㗎啦個掣。 跟住然後咧，係咪有時真係做男人咧喺香港咧？自己諗多咗咧，有時。 屌你老味閪，唔係諗多咗。第一，你翻工嗱，我嘅工作已經叫唔係好大壓力㗎啦。有啲工作係要帶撚人翻屋企做㗎嘛。好似你嗰份工廿四小時唔撚識得電話㗎嘛。你又要記住個客講過啲乜，又要記住張單又要飲啲乜。你廿四小時運作緊㗎個腦，差唔多係冇停過去到你工作嘅。屌你老咩！好似我哋呢啲工作咁，你成日又要記住啲嘢啊，又唔錯得啊，或者係有啲嘢你係即係老細夾你嘅時候，你係真係要交到貨嘅人。好老實講，個壓力自然嚟住呢啲。你唔做嘢有錢使啊，梗係冇壓力，梗係易瞓得著啦，高床軟枕。我屌你老母閪！你個死人失眠專家仲同我講喎，哇！你啊辭撚咗工佢啦，離開工作啊冇壓力㗎啦，鬼撚知咩？你黐撚線！你講呢啲嘢喎，屌你老母！你講呢嘢斬俾人斬啦，你唔係收錢啊？屌你！你唔係收錢睇醫生啊？屌你老母！你第日要俾錢睇醫生添啊？ 但係呢啲係有問題啊！即係咧，我哋而家所謂係專家咧，其實係要幫助你去恢復喺呢個社會。框架裏邊運作㗎嘛？ 係啊，但係佢唔係咁諗㗎嘛，佢係幫你解決咗個問題㗎嘛，即係等於我而家同你講，喂阿筍哥，穿梭機爆炸喎，點解決？哦，唔升空咪得咯，屌你老味，我夠知啦，你都無撚鳩嘅，穿梭機喺地行咪唔會爆炸咯？你係喎，穿梭機唔爆炸，打安四個碌落去喺個地度行咪唔爆炸咯？屌你老母，你都離開個功能，我問你㗎，穿梭機升空會爆炸，你叫我喺個地度行，我屌你老母係，你都黐撚線。等一樣嘢，我識得有個朋友真係嘅女仔嚟嘅，我認識得佢好撚多年㗎啦，網友嗰啲鹹濕電話會認識得佢十幾年㗎啦。佢每次打電話嚟，開頭講鹹濕嘢嘅，而家唔講嘅，大家問候下大家，因為人到中年啦，大家唔會聯絡，亦都唔會見面。佢次次都係攞啲冇顯示嘅電話打俾我嘅。 咁咧誒，佢淨係講佢個花名，譬如阿May咁啊，叫阿May啦。佢呢排又生樓啊，又剩咁樣樣。佢有一樣嘢好撚賤格，即係真係人生有呢樣嘢真係慘。佢咧就避孕套敏感嘅，即係乳膠敏感啊。 哦。 Lasix 敏感 ，Lasix 敏感你好撚慘啊！你最多唔戴乳膠手套嘅，但係人哋戴住個乳膠嘅。即係鳩粒去屌你，你立邊就腫撚曬啦！即係除非佢一係啊帶住個海膽做嘅鳩粒啦，即係有刺嗰啲，屌你海膽殼做嘅鳩粒，哇過癮啊！屌你老尾，吉滿曬刺，可能屌得仲更加過癮添。呢、這個世界冇鳩粒唔係 Lasix 做噶嘛？有我唔知道，一係你布做啦，即係 羊腸啦、 啊，冇呢個防護作用嗰啲啦。咁啊焗撚住佢冇，即係真係唔用得啦。咁咧個醫生就搞笑啦，佢睇醫生，你知唔知道醫生講咩？其實咁嘅，性交咧有好多種方法嘅，同埋性交咧可以唔需要用避孕套嘅。咁如果你真係需要用避孕套，咁你咪唔好性交啦。屌你老味！佢真係同我講，阿九護士啊，你咧隻洗，你啊水敏感啊，嗱你有個方法，一係你又唔好洗手咯嚇，第二你咪唔好用隻手咯。譬如你切菜，你咪用隻腳揸把菜刀。我屌你老母咩？即係你係解決咗問題啊！不過你講啲廢話咧，屌你老母係，即係真係有啲咁嘅專家，我睇撚咗好撚多錢，真係有啲咁嘅專家喎。 所以有時都好羨慕啲人咧，食得瞓得咧。以前啲人成日講話食得瞓得，屌你老尾講咧，咪閪嘢咁啊！而家唔係啊，而家覺得啲人食得瞓得咧，真係好撚幸福。 係啊，好似我咁，我失眠，阿寶寶龍話：喂，屌，不如換枕頭啊！我話俾你聽，我換枕頭換到而家屋企開枕頭鋪都得噶啦。屌你老尾，閪換十個都唔撚得。屌你老尾，根本就唔係枕頭問題。都阿寶寶龍話：喂，不如換張牀褥啊！我話不如咁啊，換我老婆。屌你老尾，佢話喺度嗌面啊！你換乜都係瞓唔撚到噶啦！屌你老尾，你又換個張牀褥。屌你如果又唔得咁點啊？喂，大佬床褥唔好似枕頭咁放埋一邊啊得啊！你換得幾多張先啊？ 唔 出街咩？ 我夜晚咧瞓覺咧個温度好 sensitive 喎。 哇！我係啊。 誒嗱，太凍唔得，太熱又唔得。 啊， 唔係即係少少，唔係講過少少熱唔得。 啊， 少少凍又唔得。 啊， 即係一定要咧係啱啱好咧， 我 先瞓得到。 我又係咁嘅。咁呢排咧瞓得大約一晚有 兩。瞓下咧就走去撳個温度。 係啊，兩個鐘頭到啦而家。咁我點咧？開行冷氣真係噶，開冷到個冷氣最冷凍，吸兩張羽絨被，著曬長袖衫瞓咯。因為你咁喺雪房裏邊，你咪先舒服啲咯。哇！屌你熱啲唔冷掂，即係咪開到個冷氣最冷凍咯？直頭，阿寶寶龍吸兩張羽絨被噶，屌你老母！我哋每人四，即係四張羽絨被喺張牀度噶。 我而家就係咁咯，我而家就係要到瞓覺嘅時候咧，一係咧就係、是、反而咧唔係開冷氣， 開咩啊？ 即係咧，吹翻個風扇啦，有啲山風咧係舒服啲。 但係屌你有吹山風得嚟，啲風要涼喎。 哦，咁你開咗冷氣噶嘛？ 哦，開冷氣加風扇。 梗係啦，唔係即係如果咧齋冷氣咧唔得啊，覺得好唔舒服啊。咁所以我而家就係個策略就係 開冷 氣 加 風扇啊，舒服好多喎。係 舒服啲嘅。 舒服好多，即係山風同埋個空氣流通啲咧，好似瞓落去爽啲。 係。因為我睇啲失眠專家咧，屌你老尾，真係我睇撚到有啲專家講嗰啲廢話不但止啦，有啲又真係同你講。我有一次睇個朋友，個朋友出嚟掛牌嘅，我睇咗佢五六次，佢開只安眠藥俾我食，我都喂唔係好掂。之後佢彈一句出嚟：阿九，其實我自己咧出嚟開鋪好大壓力，我好失眠。我真係屌你老母，你失眠你呃我六七次錢，你個撚樣你先講，屌你你下次我唔撚嚟睇你喎，仆街。 其實係我諗係失眠咧，好似係好普遍嘅。 係都市好普遍啊！ 好普遍嘅。 因為你嗱，我同你講一樣嘢啊。 我都有一樣嘢 講。啊，你 講 先， 唔係嗱，好得意嘅。如果咧有時都會去旅行啦，你都知道我都久唔久去噶啦。你知道去到外國咧，人哋八九點就熄曬燈噶啦嘛。你行落街冇嘢玩噶嘛。電視機你又睇唔明喎。 係啊。 咁你做咩啊？ 瞓覺咯。 Exactly。又瞓得著喎，你冇嘢，冇嘢掛住， 冇牽掛啊嘛， 無牽無掛。你去到嗰度嘅時候，屌你香港啲嘢掛條撚咩？遠水不能救近火，你打俾我都話俾你聽，我而家玩緊啦，屌冇計啦咁樣。咁咧，但係咧，翻到香港咧就唔得嘅。 啱，你一投入呢個戰場，你就要做啦。 係啊，你個人好醒啊， 好 tense 啊。 係啊，即係你覺得哇呢個你就成日咧，啲嘢完成咗嘅時候，你就計下啲嘢完成咗幾多嚇，跟住有冇啲嘢少部分咧得罪咗人啊 ，whatever 就會咗啦，咁又諗咗多又多咁樣，即係有時啲人咧好白痴咁樣講兩句，唉，你做人唔好咁計較啦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通常都係冇用。 啱 啱。係啊，因為 你做生意唔計較，你又做唔到生意。 係啊，咁然後即係。 你可能真係會俾人揾得多啲咯。 啱， 但係你失去嘅亦都同樣係多。 我去外地仲衰。 嗯。 我試過同即係寶寶龍去旅行啦，或者我嗰陣時自己走去澳門跑做嘢咁。我話俾你聽，我最撚瞓唔著係咩咧？酒店張牀。點解咧？第一，我瞓三寶牀，我瞓唔到 嘅。哦，係咩？ 第二係咩咧？酒店成日驚火燭。 哇！ 呢樣我好驚㗎。因為我好醒瞓嘅，逢係啲山寶地方，我最驚係咩咧？打劫我唔驚啊！你都係要我生我先攞到啲錢俾你啫。你劫我去，我要生勾勾先入，先記得個提款卡號碼俾你去撳錢啫。最驚咩咧？火燭，走唔甩。我話俾你聽，有一次去泰國住一間五星級酒店，咁咧去泰國住五星級酒店咧做咩咧？冚得撚！我哋嗰度咧嗰間酒店咧係五星級入邊啊，冚家產個露台對撚住隔離嗰度咧，啱啱線就係另外一間酒店個。即係嗰埲牆嚟㗎，如果火燭咧，你跳唔到過去，第一，消防員爬唔到上嚟，落樓梯如果樓梯有煙就冚得啦。屌你，我住幾日咪幾日都瞓唔撚著咯。最驚係咩？就係成日諗嚇，屌火燭點走咧？即係火燭你閪曬啊嗰度，屌你老味閪。咁啊，所以你一出袋嗰個拉力仲大，又係唔撚掂，瞓唔撚到 喎。我就冇呢啲問題，呢個我度度都瞓得著嘅。 係啊。 只要咧嗰個地方咧，冇呢個叫做冇 social media 啊， 即係冇 WhatsApp 啊，冇 WeChat 啊，冇人 啊， 重點係冇人，係 啊， 即係咧好多時，譬如話你知我成日都會去外國做嘢噶啦，有時做嘢嘅時候咧，收咗工，其實嗰啲人都唔識嘅，佢揾我飲嘢我都唔飲嘅，跟住然後收咗工咪翻入房咯，翻入房咁我又唔嫖又唔賭嘅，咁咪。直接瞓覺，其實好撚好瞓嘅喎。 屌，不過而家要嫖要賭，好老實講一句啊，都唔敢啊。不過我哋講一集嫖賭入，即係我哋食瞓我屌屌先講啊。即係好老實講一樣嘢，而家出去外地真係唔夠膽去啊。即係你唔好話啊，係狗護士你咪驚病痛啊。而家唔係啊，真係世界上邊而家啲人雜咗好多，複雜咗好多。你唔夠膽係剝光豬個身，冇武器或者冇任何防禦去一笪你唔熟悉嘅地方。是非常非常之危險。 唔係，即係嗱，講個好簡單、好 simple、好 simple 嘅情況俾你聽。即係咧，如果你去外地玩，咁其實都冇個正常女仔。咁然後咧，玩完之後咧，其實冇啊，佢同你影咗張相啫。你又唔識佢嘅喎。咁然後咧，佢就咁同你講啫。其實你都唔知佢點樣嘅。佢話。張相我聽日擺上 Facebook 咁樣，你都唔知道要我經過幾多個 考慮啊， 光年之後咧先會 send 到佢嗰度，跟住你都第一個反應，你肯定話唔好噶。係 啊， 其實真係好 simple 嘅嘢咧，令到你個心唔安樂 啊。 而家咧做人最緊要咩啊？安心。 係 係。我就最怕咧就啲嘢唔安心。係 係。 唔安心，咁不如唔好要咯， 係 咪？即係我以前有個鬼佬咧，我要湊一個鬼佬咧喺外國過嚟香港做嘢嘅。佢嚟親大陸做嘢嘅時候咧，佢都唔玩嘅，係唔玩嘅。咁然後咧，我都有時都覺得好奇，成日叫條馬仔上嚟揼骨咁樣咧，我話屌你係咪機嘅咧？佢話梗唔係，佢話咧以前咧就係試過有一個 partner 又喺大陸度做嘢，然後咧俾個 supplier 咧 凍鳩佢咯， 係啊，揾條女影佢相，影完相之後咧，咁佢單生意， 免你價錢咯， 唔係單生意佢攞實狀咯，即係以後都攞實狀咯，唔係就將啲相揚揚出咯。咁最尾嗰條友要自己辭職唔做。 係啊， 咁有時真係好少嘅嘢，你會有做 成好大。有好多計算啊嘛。 你要造成好大嘅損失咯。 啱啊。係 啊，所以咧，即係工作係工作，就算係玩都好啦，玩都好多嘢都值得開心嘅。 啱啊，所以唔夠膽玩呢啲。 寧願食好啲。 係啊，至於失眠，你話哇係喎，屌你會唔會有張靚嘅牀褥啊，或者係一啲好啲嘅地方啊？嗱，藥物我真係。即係你話生埃我啊未食過啫，即係如果你生埃一號啊，屌你嗰啲乜撚嘢鶴頂紅啊，嗰啲我未食過，應該好好瞓嘅。咁其他嗰啲安眠藥我食暈曬啊，真係啱牛牛同我咁熟，真係冇安眠藥我未食過。你瞓咪一陣咯，之後你又彈撚翻起身，寧願唔食就好撚過。即係個壓力係嚟自你話啊，我放大假好瞓，放大假梗係好瞓啦。你唔使顧住聽日翻工，屌你老尾，淨係去睇電影節，屌你老尾喺遊撚過遊百年立嗰陣時，屌你老尾遲到啦，唔撚睇啦套戲，屌你！你翻工遲到嗱，光頭狗，我捉啊你好撚耐㗎啦，你個撚樣黑人憎到嘔，你今日遲到，屌啊咁樣屙撚啦， 係啊，你其實咧做城市人咧、 啊、 最多係咩啊？顧慮。 係、哎、 顧慮，你嘅失眠咧、啊、只係得一樣嘢，顧 慮。啱啊。 冇顧慮就唔會失眠。 係啊。 即係呢個孔子話齋啊，人無遠慮都必有近憂。 咩啊？ 即係你、 啊、 你冇一啲好遠嘅嘢你諗緊嘅話咧、 啊， 你近排一定係好緊憂。所以咧，你個人咧唔係憂緊嘅時候就係累緊咯，唔係累緊嘅時候就憂緊。係 啊，屌！所以你話失眠有冇解決辦法？屌你！你話唔做嘢唔失眠嘅話，你嗰樣嘢要合乎常理先得啦。你工作唔到，或者你冇工作嘅時候，你都冇辦法去揾食。你話我係光合作用嘅個人， 有啲人好好彩嘅，即係咧有啲人可能佢去到個工作環境裏邊咧，佢嗰啲人咧，即係有啲人好得意嘅，佢身邊啲人係會對佢好啲嘅。佢、 啊、 有啲小宇宙係令到啲人咧，係、 哦、 啊，咁有啲唔係啊嘛。嗱，你諗下，如果個生意係我接嘅話咧，嗰一萬蚊係我嘅，你接係你嘅，咁、 啊、 大家梗係斬崩頭啦。然後你又講下我話係 啊， 我屌下你老母咁樣。咁然後咧，大家透過好多競技啊，嚇、啊，你要有競爭咧，你喺個競爭嘅過程裏邊咧，你先至會透過勝出去攞錢咁樣 啊。 咁而競爭嘅過程咧，往往就係你瞓覺瞓唔到嘅原因。 第一，第二樣嘢你翻工啊，譬如我哋份工作，第一有好多嘢唔撚錯得，關乎死人冧樓嘅話，或者有啲嘢你 責任。 係啊，屌你多嘢做到你真係屌你老母，直頭想唔翻工嘅時候，你梗係瞓唔撚著啦！日日諗住聽日又要翻。 我又想講個故仔，啱啱有個朋友咁咧，佢之前咧佢係喺半島做 purchaser 嘅。 咩叫 purchaser？ 買手。 哦。 佢係做買手嘅，咁樣你知道所有大公司咧、 啊、 要買咁多食材咧，唔、 啊、 可以靠廚房佬買噶嘛、 哦， 一定有個買手買。咁佢係執馬啦，唔係即係佢 sorry 佢唔係執馬，佢買手。 買手。 咁、然後咧。咁佢就辭咗工冇做啦。咁、然後咧，咁佢老婆咧就日日暗佢喎、就話：喂，屌你快啲揾翻樣嘢做啦咁樣。咁佢老婆其實好擔憂喎。點解咧？因為佢擔心屋企個經濟支柱冇嘢冇錢啊嘛咁樣。咁佢擔憂係合理嘅。咁我老友問我，佢話：唉，其實想放下假先嘅。我話：屌阿 Ken 哥。你都玩咗，你都做咗成十幾年嘢啦，係、要唞下嘅喎。 喂，我做咗廿鳩幾年嘢啊！屌你，我係咪需要唞下先？ 咁你都成家日唞啦。 喂，大佬一兩日啫。 即係唔係啩？你去醫管局 check 下先得喎。 仆街。 跟住然後咧，佢話：咁然後咧，我話：喂，你都真係要唞下喎。咁然後咧，咁佢老婆咧就日暗夜暗咁樣。咁我唔係話佢老婆衰喎，坦白講，即係我明白佢老婆擔心啲乜嘢嚇，因為作為城市人，如果唔明白冇呢個基本明白，你就真係戇鳩。 啱。 咁然後我朋友咧，夜晚咧，因為就徘徊喺呢種，就唔知幾時有工做。揾到工，人哋又未必請你。咁然後咧，喺係咪應該花啲時間玩下咧？等自己插下電咧。但係咧，老婆又成日暗喎。咁喺咁多種原因裏邊，佢點咧？瞓著。 責任啦， 咁後來做咩嘢咧？佢就夜間去咗送點心啊！ 嚇有嘅咩？ 有啲廿四小時酒樓啊嘛， 嚇係啊係啊， 咁佢咪廿四小時酒樓嗰度派點心咯？ 咦怪喎！ 即係你食燒賣咁啊，攞咗燒賣俾你。 啊！ 跟然後咧佢話嗰時候做32蚊一個鐘嘅啫嘛。 啊！ 我撲你個臭街！你而家即係佢平時都唔係話揾得多，但係都28000幾蚊一個月嗰啲啦。屌你夜晚派點心，佢話唔係啊，即係阿信哥瞓唔到啊咁樣。跟然後咧。最尾搞完之後咧，後屘揾到工啦，而家喺幫阿李嘉誠打工啦。屌只腳生骨刺喎！ 哇！屌 我話你咪戇鳩咯，幾廿年只腳冇乜點行過，突然間走去送點心，一晚來回幾廿轉咁樣。屌你生骨刺咁咪好彩咯咁樣，跟住無啦啦搞咗成幾千蚊。 哇！咁撚慘啊！ 跟住有醫生仲問佢：喂，究竟係開手術定係做物理治療？物理治療慢啲，手術又快啲，不過復原時間慢啲咁樣。跟住話：唉，物理治療啦咁樣。屌佢而家睇物理治療呀，嚿錢都唔止佢嗰日去做呢個。 屌咁把做點心嚟把撚咩？ 擔心。 答啊，咁啊 係。慘啊！即係咧，嗱呢啲真係人類嘅盲點啊！你真係冇辦法咧去睇到你跟住一個禮拜之後會有工作嘅。 係啊係啊係 啊！咁、然後你咪去做啲柒工咯，但係個柒工其實好傷身嘅。 係啊係啊，因為人哋俾錢你就係要重複做一樣動作啊嘛。 佢就係要操你啊嘛， 啱 啊！即係如果你俾錢你，你又開心又愉快又好玩嘅。 嗰份工係你俾翻錢佢啦，即係等於 AV 男優啫嘛。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冇工想做噶，除咗 AV 男優 ，AV 男優你俾錢人哋都唔撚請你啦，屌你！ 而家得啦，而家得一發嘅啫喎。 咩一發啊？ 即係射得一次嘅啫。 屌你啦！如果俾我做 AV 男優，我有啲藥打落袋底會硬嗰啲啊！屌你，我唔係打落袋底啊！屌你，我直頭啊直過嗰啲內置儀器喺入邊啊！屌你老味，令到碌撚啊，好似鐵筆咁撚樣啊！日日屌廿條女都唔撚攣啦！你都話我撚鳩啊！翻工我話俾你聽，人生最撚磨蝕嘅係咩咧？工作咯，即係你有一個統計，貓咧一生人咧有70%落嚟瞓覺。30% 落嚟食嘢、屙屎同玩，人生咧就有70%落嚟工作，屌你老尾得翻30%落嚟瞓覺玩屙屎，屌你老尾你話幾撚悲劇啊！屌你老尾，唉，我哋連動物都不如啊！咁日阿 DBS 又同我講嘅，唉，放假放到唔想翻工，我話梗係啦，如果啊我公司啊請撚咗兩條星野亞嚟，一條多波野結衣翻去，佢又會打電話俾你，阿狗啊，你做咩唔翻工？個閪濕曬都冇人屌我啊！閪，喂，呢排我波咧好痕啊粒的，喂，你不如翻工幫我舐下，屌你老母，我坐電動輪椅我都躝翻去啦，但係我唔係嘛，翻到公司。阿狗，你个卵样，你做乜卵嘢？我屌你老母，你日日喺度做乜卵嘢？你话你个仆街，屌你老味唔舒服啊！攞假，哦喂，阿老细啊，电视机都有卖喎，医管局出噶，卫生署出噶，嗱，你哋有唔舒服、伤风，就要翻屋企休息下啦。我屌你老味，我而家遵从政府意思，我真系唔舒服。 你而家系咪搞港独？ 你屌我老母！ 你问佢，你而家系咪搞港独？ 佢系搞港独啊！个香港独龙转转去屎窟窿噶嘛？屌你老母！我日日就喺呢环境度生活。屌你老味，老细屌柒你，攞两日假，老细插鸠你。再唔系咩？你嗰日写去放假，喂，嗰日有嘢做啊，搞你翻工得唔得？喂，嗰日我睇医生喎，医生呢啲可以唔使睇嘅，唔卵系嘛？屌你老味，你叫我翻工就系带个病人睇医生，你叫我唔使睇医生，你系咪黐卵线噶？我屌你老母閪，佢真系咁讲喎。嗰日我同佢讲，我话阿老细，我想攞日假嗰日睇医生。睇醫生呢啲可以約個第二日嘅啫。哦，嗰日你叫我翻工做咩？帶個病人睇醫生咯。屌你老母快！你叫我帶個病人睇醫生，我自己要睇醫生。你叫我嗰日冇睇醫生，你都黐撚線。我屌你個老母閪啊！真係，即係你個喺個咁嘅工作環境裏邊啊，我哋點可以唔失眠啊？食安眠藥啊！屌你遲下唔係食啦，嗰粒安眠藥啊，唔係咁撚大粒啊，好似披薩咁撚大粒啊！屌你老味，到時翻屋企嗱，阿狗開粒安眠藥俾你。 但係安眠藥其實有冇用嘅咧？ 你食咗第一粒戒唔到啦。 哦，系嘛？ 因為佢用一個 chemical 嘅作用咧，去到抑壓你個中枢神經系統瞓覺，你好難戒嘅安眠藥。但係即係我算啦，即係我還掂都瞓。 喂，但我發現咗咧，我有個絕招喎，不過咧好唔健康嘅喎。 點唔健康？ 就唔係打飛機啦，梗係夜晚食嘢咯。 咩啊？ 食嘢咯。 屌，夜晚使乜食嘢啊？你呢啲啊唔健康啦，我介紹你一個好健康嘅方法啦。嗱，你只要夜晚瞓唔著，大約點零鐘到咧，就去元朗差館。佢大約元朗差館咧，我記得1:07到定1:08到，有車男冇字啊出差嘅。你啊對住車男冇字講：我屌你老母快啊！你個光頭喺度屌你老母！佢一除曬埋你嘅時候，你攞個雲精去照佢個除，包你瞓到啦！屌你！佢一日照你兩除，你實瞓到㗎，物理性瞓覺。屌你老味！再唔係啦，你咪去銀龍茶餐廳咯。你見到啲金毛，你叫杯凍檸茶，之後飲完配我屌你老母閪啊！咁撚多冰嘅，咁佢攞個鑊鏟出嚟劈柒你嘅。時候你咪攞個額頭去照佢又瞓到啦。 我而家係如果夜晚咧去到3-4咁樣咧，跟住咧然後咧都係瞓唔著嘅時候咧， 揸春袋咯。 一唔得， 你試下嗱，你攞張床板夾春袋人哋話得嘅，咁你咧， 喂屌你揾塊床板出嚟先啦，而家邊度有床板？ 一係你攞乒乓波板啊，嗱你攞乒乓波板擺落粒春字喺張台度，一拍落去，屌你痛撚到即刻瞓著啦，屌你。 講緊完， 拜拜。